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8月22号，一代漫画泰斗，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漫画常青树方程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方程先生从1935年开始创作漫画，至今已经有80多年。他也和华君武、丁聪这两位著名漫画家一起被大家称为是中国的漫画界三老。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缅怀方程先生，回顾他的人生历程，也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三位当代漫画大师的人生轶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014年，方程先生为广大读者带来了一本叫做《方程世纪人生》的自传图书。在自序中，他是这么说的：前几年，朋友就劝我写自传，那个时候我正忙，没顾得上。但是由于几十年来从事文艺工作，在创作和生活各方面总会有所感而为读者所关注，这些都值得写出来。最近想到一介耄耋之年，还是现在写吧。方程先生原名孙顺朝，祖籍是广东中山，1918年10月出生于北京。在这本自传里，方程先生透露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因为家中人多，他4、5岁的时候，母亲就带他们兄妹几个回到了家乡广东省香山县，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市居住。广东一般的人家里是一座房子，3个门，靠外的都是半身高的薄木门，中间的是大约10根圆棒横排制成的门，叫堂笼。小时候的方程经常在夜里从堂笼钻出来，到夜校去偷看别人墙上挂的山水画。他看来觉得有趣，自己也就学着在墙上画，画4下就画出了房子，画一下弯的就是山。9岁那年，方程随父亲搬回了北京，住在西城区的李路胡同，在帅府胡同的明贤小学插班读4年级。这所小学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课本是英文的，插图很精美，他就常常临摹课本上的插图。读到初中3年级的时候，父亲见他爱画画，就托人带着方程到著名画家徐彦孙先生家里拜师学画。从那个时候开始，方程就学会了用传统的绘画描线技法来作画。1935年底，北平发生了著名的129运动，大中学生们组成学联进行抗议，反对国民党与日本勾结。学生在游行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保安队用高压水龙和大刀镇压，不少人都受了伤。同学们都知道方程会画画，就分配他去画宣传画。方程参考上海漫画画了几张，送到了学联。几十年过去之后，他还记得当年贴在学校大门外的那张画，他画的是一把29军用的长柄大刀，刀上鲜血淋淋，标题是中国人的刀，哪国人的血。后来方程先生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不过阴差阳错，他最后还是走上了漫画这条艺术道路。1946年，方程到了上海，凭漫画投稿为生。1948年，他又到了香港，参加人间画会，在大公报上连载著名的连环漫画《康伯》。1949年，方程返回北京，在新民报担任美术编辑。1951年起，又担任人民日报的美术编辑。 1980年方城漫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1976年之后中国的第一场漫画个展，展出的作品主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墨漫画，题材也大多是中国民间传说和古代名著中的人物，像是钟馗、济公、鲁智深等等。方城先生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武大郎开店》也在这场展览中展出。1988年方城先生获得了中国漫画界最高奖，首届中国漫画金猴奖的荣誉奖。2009年他又荣获了中国美术奖的终身成就奖，更是与华君武、丁聪并称为中国的漫画界三老，中国漫画界的一棵常青树。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代漫画泰斗方城先生的生平经历。他在上世纪30年代涉足漫画，40年代崛起，50年代就誉满艺坛，笔墨绵延了半个多世纪。之前说到方城先生有一幅非常著名的水墨漫画作品，叫《武大郎开店》。这幅漫画巧妙地运用了《水浒传》中武大郎这个人物，让武大郎当了炊饼店的老板。但这位老板却有个怪脾气，比他高的都不用。您应该瞧出来，这个作品是借古讽今，尖锐地批评了社会中度财坑财的恶习。据说武大郎开店这幅作品创作之初，方城曾经去请教了另一位漫画大师华君武先生。华君武看过画稿之后说，这幅画中原来的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太俗套，提议说应该把它改成更切合漫画主题的内容，不能游离在主题之外，成为阅读上的累赘。方城为此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后来还是从刘禹锡的《陋室铭》中得到了灵感，把这幅对联改成了"人不在高，有权则灵；店虽不大，唯我独尊。"横批是"王伦遗风"。熟悉《水浒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王伦也是有名的一个心胸狭窄的人物。武大郎开店相继发表在《工人日报》和《人民日报》上，一举成为了最受读者欢迎的漫画。有资料显示，当年读者投票评选《人民日报》新闻作品优秀奖，美术作品中只有两件作品获奖，一个是罗中立的油画代表作《父亲》，另外一个就是方城先生的《武大郎开店》，而这也是漫画作品第一次获得这一项荣誉的肯定。从那以后，《武大郎开店》甚至成了度贤度能压制人才的一句代名词，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的主任徐鹏飞说，漫画的特点就是讽刺与幽默，但是在那个年代，很多漫画家都是讽刺有余，幽默不足，而方老则是将讽刺与幽默发挥到了极致。方城先生的漫画作品常常讽刺的对象有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跑官要官、奢侈浪费、崇洋媚外、吹牛拍马、钱权交易、弄虚作假等等。他画的插图不仅仅是文章的配图，里面还融入了很多他的独立思考。这样的插图如果从文章里单拿出来，也可以自成一幅独立的漫画。徐鹏飞说道，很多漫画家都是看内容配图，但是方城先生直到90多岁还在坚持读书看报和学习。很多漫画家的知识都很贫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也缺少自己的观点，但是方老在这方面就非常值得后辈学习。方城先生还有一幅自画像作品也很有名，画的是他自己骑自行车时的模样，画上还有这样一首打油诗：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 2016年的12月31号，方老还幽默地写下了"没空生病"四个大字。漫画家郑化改说，正是这种忙让方老不停地写写画画，不间断地出版漫画类书籍，是这种忙让他充分享受着生命的快乐，在娱乐自己的同时又为社会奉献着美好的精神食粮，从而成为人民大众衷心爱戴的漫画大家。听闻方程先生离世的消息，郑化改表示，他的去世仿佛在中国漫画史上翻去了一页，这一页象征着一个时代，一个漫画大家林立的时代。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缅怀和回顾了已故的著名漫画大师方程先生。之前说到方老跟华君武先生、丁聪先生一起被大家称为中国的漫画界三老，这三位老先生年龄相仿，艺术生涯也都很漫长，虽然他们的画风不太一样，但都很擅长于幽默和讽刺。那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再来聊聊另外这两位漫画大师华君武先生和丁聪先生的人生轶事。华君武是谁？有人这么说，但凡有过10年以上读报经验的人就不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在中国人不经意间翻开的报纸里，这个叫华君武的人时常端着刺刀一样的笔尖，言简意赅地替我们解读世事，针砭时弊。华君武先生比方程先生年长3岁，1915年生于杭州。他的作品早年间是以政治时事漫画为主，后期的作品则是以讽刺画为主。2010年华君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华君武先生最开始画漫画是在读初一的时候，第一幅作品是一幅学校里面学生打防疫针的漫画。当时他看到一群在打预防针的学生很调皮，虽然打针是有一点疼，但是学生们却故意装出特别疼的样子来，于是他就画了学生打针时装出的鬼脸。没想到这幅画居然在浙江省立一中的校刊上发表了。在长达70多年的漫画生涯里，华君武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歌颂者，他总是用作品为匕首，用笔来战斗，讽刺和批判社会中的种种陋习和落后现象。有人曾经问华君武，为什么你的脸总在笑，可你的画却总是讽刺，没有赞美。华君武回答道，歌颂型漫画不好画，画起来皮笑肉不笑，我没那个能力。漫画就是画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华君武先生非常勇于自我批评，毫不讳言他的讽刺漫画曾经犯过片面性的错误。那是在1939年的延安鲁邑，华君武画了一幅很有争议的作品，叫1939年所植的树。这幅画很简单，画的就是沿河边上一棵光秃秃的树。华老回忆，那个时候从鲁邑到延安城要走上10里路，他在路边看到黄土上种了两棵树，这两棵树没人管，只剩下树干，树叶都被牲口吃了。华君武常常来往于这条路上，总是看见这棵光秃秃的树，他就认为种了树又不去管理它，这可不行，所以就画了幅漫画来讽刺。没想到毛主席看了这幅漫画之后，专门把华君武请到了他的住处，跟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毛主席说，你可以批评不好好管养树的现象，但应该让读者知道是哪个地方种树不管树，不要让人家以为整条沿河的植树都不好了，要把一般和个别、全局和局部区分开，不要以偏概全。从此以后，华君武片面性的漫画相对减少了，他的漫画作品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在风格上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1945年六月，华军武参加鲁艺文工团，前往东北解放区，在东北日报工作了5年。这段时间里，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蒋介石的漫画形象。漫画里的蒋介石穿着一身美国大兵的服装，靠美国的援助才有力量来打内战。光头、高颧骨、小胡子，太阳穴上还贴着一块四方形的膏药，暗示天天打败仗的蒋介石无时无刻不在头痛。也许是这个形象太有感染力了，当时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还以污蔑领袖为罪名，将华军武列入了暗杀黑名单。关于华军武先生的轶事还有很多，我忽然想到之前咱们介绍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件跟华军武先生有关的故事。1978年恢复高考，张艺谋呢想考北京电影学院，但是年龄超了6岁，不符合当时考北电的条件。张艺谋通过北京文艺界的一位朋友，辗转找到了华军武和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震。黄震和华军武都觉得张艺谋是人才，给北京电影学院的领导写了个纸条：北京电影学院关于张艺谋入学问题，请你们研究解决。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北电才给了张艺谋一个代培生的名额，让张艺谋顺利入了学。在人生最后的30年，除了画画，华军武先生还做了一件自认为很重要的事，就是道歉。几乎每一次他的个人展览上，他都会在写给观众的序言里留下这样一段话：50年代我画了不少错误的画，伤害了不少同志，这些都是历史的深刻教训。有人统计过，30年间华老在公开场合至少道歉过30次。尽管如此，华老从来没有放弃过漫画，可以称得上是漫画一生，从一而终。华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反正你人要正派，如果不正派的人连缺点都看不出来的人，你就不要做漫画家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方程先生聊到了华军武先生，这中国漫画界三老中还有一位，就是著名漫画家、舞台美术家丁聪先生。丁聪先生出生于1916年，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发表漫画，曾经担任《人民画报》的副总编。2009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1916年，丁聪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丁悚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者之一，中国第一块漫画协会的牌子就挂在他们家的大门口。当时他们一家住在上海的老房子里，课堂里常有演员、画家和作家前来，包括张光宇、聂耳、周旋等人，一时成为了上海滩一个热闹的文化沙龙。少年丁聪常和这些名家相处，自然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音乐家聂耳就把丁聪当成自家小弟，爱给丁聪讲鬼故事，还开玩笑说：你姓丁多好，只有两笔，我的姓啊太麻烦。从小时候起，丁聪出门就总带着一本速写本，见到有趣的题材就给他画出来。15岁的他就开始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漫画了。1936年，丁聪还不满20岁就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漫画展，他为当时的著名影星王仁美画的头像夸张简练，展览会开幕的第二天就被外国观众给买走了。因为繁体字的聪字笔画太多，在漫画上写小了就看不清，丁聪就顺手写下了小丁这个笔名。丁聪说，中文的丁字就有人的意思，小丁就是小人物，当普通的小人物做喜欢的事挺好。小丁这个名字他一用就用了70年，贯穿了他的一生。和另外两位漫画泰斗一样，丁聪先生同样擅长讽刺和揭露社会问题。不过除了赖以成名的讽刺漫画以外，丁老还是一位多面手，他是漫画家，也是肖像画家，还是插图画家、书籍装帧家、舞台设计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丁聪先生迎来人生中第二次创作黄金期，那个时候正赶上读书杂志创刊。如今的不少读者就是通过读书杂志上每期必有的丁聪漫画熟悉他的名字。他与陈思义先生长期联袂推出的视像写真专栏，图文并茂地展示了30年间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成为了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种记录。有人说，尽管丁老自称小丁，但他挥动的却是一支如船大笔，就像茅盾先生曾经为他提的诗句一样，童言犹如昔，奋笔斗猛人。今天咱们缅怀了先逝的方程先生，也一起回顾了中国漫画界这三位奠基老人的生平故事。节目最后送出赵雷的那首《画》。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群鸟儿围着我，再画上绿林和青波，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画上有你能用手触掉的彩虹，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上弯曲无际平坦的小路，尽头的人家梦一如，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上一个月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吃海参选鲜芋仙，吃野生海参选鲜芋仙，吃性价比高的野生海参就选鲜芋仙。是的，鲜芋仙海参全部来自地中海的幽深区域，是符合国家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一盒200克淡干海参就像干木耳一样实在，有40多头左右。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平时699元的单盒裸价已经是享购时间的独家媒体直营价，但是今天的月末冲量给您享受不一样的福利惊喜。 没错，考虑到下个月就是中秋节了，那很多朋友都有用身需求，所以本档活动特别带来了买海参送海参再送锅具三件套的月末组合。现在起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7996元的四盒一级品野生海参，活动中买三盒送一盒，只要2097元，这划算到每盒只要524元，比单盒裸价还要再便宜175元，而且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三件套是免费赠送。那活动只有五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下半年节假日这么多，家人团聚、朋友团聚、同事团建，正好是您一展厨艺的时候，所以一套好的锅具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锅具三件套包含了汤锅、煎锅和炒锅，全部都是标准尺寸正规锅具，中国的美食炖煮炒炸想做什么都能满足您。市场价格一套398，今天拨打4007106108订购海参套组就能不花钱免费得，活动只此两天，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之后啊，都是免费的送身到家。虽然野生海参啊不像养殖海参那么漂亮，大小一致整齐，根根刺儿的分明，但是呢能够保证的是啊，每一头都是从地中海里打捞上来的成年体的野生海参，您尝一尝就知道区别了哈。活动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热线4007106108，赶紧来拨打了，4007106108。 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换2097元订购到原价7996元的四盒一级品野生海参，还送一套锅具的活动只有今天明天仅此两天，那也是留下最后的十秒钟给您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长寿天地节目